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2集《法源》一。瑞庆王府今夜里格外不同寻常，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下人都凝重着脸色，仿佛天塌了一般严重，就连夜里的风似乎都是冰冷的，吹得直叫人额上冒出冷汗。铁衣跟到年轻男子身边低声道， 主子，没有发现踪迹。 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他神情越是平静，眼底就仿佛越是酝酿着黑色的风暴，似乎下一刻就要将人席卷进去。他反问， 没有。 铁衣打了个冷战，正要说话，却见高阳从里头走了出来。高阳身上还带着酒气，显然是在酒席上被匆匆叫了过来，幸而眼神清明，并未醉倒。他径直走过来道， 嫂子倒是没事，刀疤未伤及要害，已经命人包扎过了。哦，大约是受了惊吓才会晕倒，服了些安神的药，明日一早就能醒过来。 谢景行眸光稍暗，铁衣也跟着松了口气，又听高阳道， 不过裴郎受的伤却很重，刀伤太深，又流了不少血，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能不能醒过来还得看他自己。 话外的意思便是，裴郎能不能醒过来就看他的命够不够硬了。 看样子是裴先生替夫人挡了这一刀。 铁衣小心翼翼道，虽然裴郎在瑞清王府的位置有些微妙，可是这会儿子却是不得不感激他的。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高阳看了一眼神色冷沉的谢景行说道， 如果他真的醒不过来，以嫂子的脾性，一辈子都会在心中愧疚的。 沈妙这个人感情最是分明，又最不喜欢欠人人情，欠了旁人什么势必要还回来的。裴郎真是以性命相救，日后等沈妙醒过来知道此事，倘若裴郎没能活过来，沈妙会怎么样还真是不敢让人想。 龙爷封了城门没有？ 谢景行问道。 封了。 铁衣说道， 莫雨君暗部的人也全部出动，不过既然周遭的人都未发现，夫人连呼救的时间都没有，那人要么是没武功，要么手法十分高明。 不用想了，捉住活的直接打死。 那背后之人 再查。 铁衣奉命离去，谢景行又看向高阳，让高阳今夜就留在这儿，如果情况危急也不用来回走动。 我知道。 高阳点了点头，说着又看了一眼谢景行， 你也先休息吧。 神情却是十分凝重的，在离碧霄楼不远的地方就敢对瑞亲王妃下手，这对方的胆子月末也实在是太大了一些。不仅如此，怕是连瑞亲王府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这陇夜里有这样胆子的人，大约也就是卢家人了，可卢家倒不至于从沈庙这里下手，于是这其中的文章就有些意味深长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一个信号，隐藏在暗处的势力终于按捺不住，开始蠢蠢欲动，而他们选择在瑞清王府第一个牺牲的人却是沈妙。不过眼下谢景行并无心思管这么多，他走到屋里，沈妙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闭着眼睛，睫毛垂下来，便是一副很孱弱的模样。他叹了口气，在沈庙床边坐了下来。屋里的桌上还有摆着的石篮，里头有沈庙吩咐碧霄楼的厨房特意给他做的长寿面。八角说怕坏了，所以还特意用凉水先滤过一遍的。不过这会儿已经过了这么久，便是滤过了，也早已粘成了一团。谢景行想了想，伸手将石篮打开， 从里头将那只碗捞了出来。碗里的面条已经凝成了一些糊糊，隐约可见一些白的面，翠绿的青菜，握着个鸡蛋黄。想来刚出锅的时候，定当是香气扑鼻的，这会儿饭冷，也是不好吃。谢景行却取了一双筷子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八角和茴香说，沈庙今儿一早让谷雨去买了好些烟花，还有韭菜，在碧霄楼不远处的小亭里，临湖看烟花是最好的。还特意吩咐人算着时辰煮了长寿面，想来是要赔罪的。他们二人冷战了一段时间，到底是沈庙先低了头。八角又说，沈庙这些日子过得也不太好，谢锦行心中便释然了。他是男子，到底要大度些，就不会再斤斤计较过去的事。谁知道这赔礼道歉的话还没有说，却看见裴郎和沈庙二人倒在血泊之中。难以形容那一刻的感受，大约就是明明是盛夏时分，却是从头到脚都觉得生出寒意，连上前确认的勇气都缺乏。好在到底无事，谢景行的面吃得味同嚼蜡，终是将一碗面吃完了。他将空了的面碗放在桌上，握住沈庙的手，却是后悔了。如果不是他要和沈庙置气，沈庙何至于会想要和他赔罪？不去碧霄楼旁边的凉亭中，也许就没有这一遭了。外头罗坛得了消息，正往这头匆匆赶来，瞧见高阳便先问了高阳， 我小表妹怎么回事？ 她没事，裴郎替她挡了一刀。 裴先生？那裴先生如何？ 不太好。 高阳摇了摇头。 你都不能救活他吗？ 我是大夫，不是菩萨，如果人人都能被救活来，阎王殿里也就没人了。 我今日才知道，小表妹原是和妹夫吵了架的，说是因为小表妹在妹夫病中没有去探望她。碧霄楼里的那些夫人全是说小表妹不是，说小表妹冷酷无情，他们都知道些什么？小表妹在怪道士那里替妹夫求药的时候，他们又有谁看见了？无理取闹。 怪道士？ 高阳听出了他话里的关键，问， 什么怪道士？你说的求药又是怎么一回事？ 罗坛一呆，心中懊恼自己说错了话，一时顺嘴，想着沈庙不让他说，便道， 没什么，我随意说的，我先去看看小表妹吧。 说罢就要往沈庙躺着的屋里走，高阳一把拉住他道， 别去了，谢景行在里面。 啊？ 罗坛低下头，忽而想起什么，问， 你今夜留在这里吗？ 我要留在这里看裴郎是什么情况，你先回去吧。 罗坛摇了摇头， 我不回了，就在这里等小表妹醒来再说。 高阳知道罗坦性子执拗，便也没有多劝。这一夜在所有人的心头都是分外漫长。沈庙和裴郎遇刺一事是被瞒下来的，碧霄楼里的众人并不知情，只以为谢景行是提前离席，殊不知瑞卿王府却是无冕之夜。这一夜下人们都惴惴不安地等着结局。夏日里白天长，黑夜短，日头冒出一点光芒，院子中鸟儿开始啼叫的时候，两间房里的都是寂寂无声。谢锦行看着高阳问道， 怎么回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